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这个最近呢、啊，我经常这个听听陶杰老师的这个音频的节目，哎，这我自己现在觉得啊，将来我也会回到音频。徐老师现在也做音频节目，哎，因为我本来就是出身电台的，我后来想，现在越长越老丑了，再过两年了没脸见人了，我就准备彻底封世，但是。有哎，人往往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又回到终点，终点又回到起点。 我那个还是书了，出书。不过他们说现在出书不光是纸上印，还要有有声版。好吧，好吧，那就有声。 所以得是你们这个有料的、有知识的人。比如那天，我觉得这个陶老师讲了一个英文，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啊，发生在英国的一起案子。哎，你听这陶老师给我们讲讲。 大概在1953年的时候啊。在伦敦呢、啊、就是有一对少年的罪犯，一个17岁，一个16岁。那两个呢，16岁那个是不良少年，拿这个枪去偷一个窗户。嗯，然后呢，他们在屋顶的时候偷偷摸摸时候，警察在对面发现了，这他爬到屋顶，警察然后在屋顶上跟这个16岁这个说，你这个枪给我。这个16岁的时候吓死了，拿这个枪对着这个警察，手在抖了。那17岁啊，他的所谓的大哥有一点的智障， 有点智障 啊，看见很怕，他怕他开枪，然后呢，他就劝这个小的，啊，他说了一句话 ，Let him have it， 就是说，把枪交给他算了， 给他， 哎 ，Let him have it， 啊，让他拿掉你的枪算了。结果那个16岁一听，他以为叫他开火。那个 it 那个字啊，他本来明明是指手枪，他以为是给他一枪弹，砰，把那个警察打死了。最后这两个人抓了，抓了16岁开枪那个没事，因为他没成年，告就告17岁这个人，那句话是不是你教唆他开枪谋杀警察，然后这句话叫 let him have it， 就在庭上反来覆去的辩论啊，就是说那个控方的律师说，你这句话你就是叫他诚心开枪打死警察，辩方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有点智障啊，他人很好啊，他想这个事和平解决算了。他说 let him have it 的意思是把枪交给警察。徐老师上一次不是说 ambiguity 七种歧义？ 对对 啊，英国文学评论有一本书叫分析英国文学语文的七种歧义，这个就是最要命的 案子，这是特别历史上很著名的。 16岁那个判劳教所，17岁那个死刑。哎呀，杀了！ 天哪！ 这个是英文的歧义。 40年以后，他的姐姐、他的妹妹都喊冤，说这个案子是大冤案，要求平反。后来平反了，但是人都死了。 平反有什么用？ 哎，就是、 迟来的正义。 这英文里头也有啊。 所以你看，这我本来还想着这个移居外国呢。那天听了曹老师讲这故事，我想我还是牢牢抱紧祖国。 你这个英文 的， 就在不适当的时候， 跑到外国没有命在， 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英文。 哎， 这个文法完全没错，但是 let him have it 这个 it 这个字，代表是那个手枪。还是 那个人 让他藏一个子弹， 对， 啊， 所以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对英语啊，我更没必要学了，学不到这种程度。你在这个祖国混呢，你就得了解祖国的很多人情世故，是吧？当然，咱们今天的话题跟这个其英文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不同文化呀，真的是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价值标准。这个我想讲什么，我不是想讲多抽象的，我想讲讲相亲，你知道吗？最近呢，咱们这个内地啊，这个相亲的话题很火，是因为出来一篇报道，徐老师你肯定知道，就是在上海也有一个著名的地方， 叫什么？人民公园有一个相亲角。 相亲角，在北京呢，什么朝阳公园呐、中山公园呐，也有几大点儿。哎，过去我们聊过这件事，但是呢。这件事里边有微妙的变化，就是你可以先看看，就是你现在到那些地方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相亲，跟集贸市场一样摆摊儿啊，爸爸妈妈带着这个，这都是贴出来的材料，材料上面呢都是硬条件， 非常有意思的是形成了一条鄙视链，这个鄙视链很好玩，你接着往下看，这个你看这个爸爸妈妈说呀，这个我儿子才33岁，没北京户口的这个姑娘考虑都没考虑，即便这个别的条件，你看我们不找外地的，甚至可以轻度残疾啊，只要你是北京户口，但是呢属羊的绝对不行，气死我了，我就是属羊的，说属羊的倒霉，我知道为什么倒霉了，说属羊的不行啊， 为什么属羊的不行？ 哎，传说民间传说，但是一般说据说是女的属羊的， 女的属羊不行， 不好， 哎，有这种迷信， 有这种迷，你看这个鄙视链，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价值标准啊，户口北京户口京籍京户。啊，就你有北京户口的，等于我等值54万，房产呢？你住在中心城区和教育高地的，哎，422万到1035万，学历呢？海归博士等值于100到150万，就你最后可以把它等值算成数字数据，然后第二等的人类呢是，你是北京户吧？但是你非京籍，你不是北京籍的。你看，也能就非京籍京户也能算54万啊。然后呢，这个下边的这个其他城六区，就是你不是住在中心城区的，你这价码就等于357到700多万。然后博士呢，你比那海归的博士，哎，差了10倍，等于10万到22万。下边就是你看京籍非京户，还有这住在通州的，您就一路往下跳水。你看，然后你看啊，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相亲价目表，哎，陶老师，你看看什么是今天的这个门当户对？你看，第画着鸡心的这个呢，叫这个是下边这第一类是顶配呢，什么样叫郎才女貌呢？就是说，男性啊，身价是北京户口，东城、西城或者海淀区域有房子，有这个7座以下中高档的轿车，月薪5万以上，硕士、博士或者海归博士，男的这样的男的顶配什么样的女的呢？北京户口貌美如花，你还得貌美如花的，这才能顶配。然后也是女的，也是东城、西城、海淀房，7座以下中高档轿车，月薪也得2万以上，本科或者硕士，这你们俩叫门当户对的顶配。你看下边呢就叫高配，高配是什么呢？北京户口，男的是北京户口，城六区有房，然后呢月薪2万以上，本科或硕士，也得有车。高配的女的呢就不叫貌美如花了，但是叫长相出众，这个然后也得是北京户口，月薪也得1万以上。往下就是标配，标配呢就是虽然是北京户口呢，但是是在朝阳、丰台、石景山或通州有房，月薪1万以上，本科的。然后标配的女的呢，你看就户口不限了，但是呢貌美如花，貌美如花可以拉高啊，就你得 但是同样貌美如花可以是顶配，可以是标配啊。 不是，你要是貌美如花，你再加上你是北京户口的女的，那你就是顶配人选，对吧？但是呢你要达到高配呢，是这个有北京户口的女的吧，长相出众，听起来比貌美如花差一点，你知道吗？但是呢你要到标配，就第三等级的呢，哎，貌美如花，但是户口可以不限了，但是呢你也得是月薪5000以上，而且你女的在北京或者北京周边也得有房，光凭貌美如花现在都不够， 女的也得有房， 也得有，对吧？我就是跟你说这个最后一栏吧，就最低的就是首陀罗什么这一栏，男的呢叫做非北京户口，北京和周边无房，这个，然后女的呢是非北京户口，北京和周边无房，同时属羊。哦，这一栏呢叫做，这一栏连减配都够不上，低配都，这一栏叫做不考虑。 那我给他提个意见，什么顶配、高配，抽象一点，形象化，头一级叫凤凰配、鸳鸯配、山鸡配，啊，然后野兔配。耗子配， 啊，耗子是住哪儿？住地下室的是吗？ 最底下蟋蟀 打洞的，龙生龙，凤生凤， 对， 养个儿子，养个耗子 会打洞， 会打洞。 你知道，就是我不是原来也记得这个嘛？就是说，其实老年人要不说人家这个阅历一身呐， 说话说得比青年人就清楚，嗯，他们认识到了人生的本质，嗯， 对， 所以有些人说这些个爸爸妈妈怎么这么讨厌呢，帮着孩子这个 有智慧呀， 绑架孩子，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拿出来的这个，这不就是婚姻的本质吗？老人家们只不过是说白了貌美如花吗？说我这长相出众，你有北京户口吗？中高档轿车，哎，就是这么交易啊。但是这跟事实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婚姻啊，对于年轻人是以浪漫史开始，但是你这个人岁数长大，最后以功能告终，啊，貌美如花，就是 各种功能， 各种功能， 钱呐，房子啦， 对， 有没有绿卡啊？能不能出国啊？啊，你这个男人啊，你年轻时候长得像黄晓明没用啊？啊，那你会不会有李嘉诚啊那种赚钱能力啊？ 最怕的是年轻的时候长得像李嘉诚，年老的时候像谁啊？像山鸡。 所以这个是婚姻精算学，这个得要交给父母啊，做一点发言权。我觉得这个是理性跟感性的这个平衡。年轻人貌美如花也好，很俊也好，罗密欧与朱丽叶，你别忘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死的时候才16岁，15岁，他莎士比亚没有说他们如果活过来结婚到了40多岁怎么办， 绝对悲剧，那肯定。徐老师刚才想说什么？ 他那个男女的标准我特别有意思，你看他那个单啊，男的呢其实是一条线的，你看他是学历越高，嗯，你这个配就越高，对不对？当然他有一个政治不正确，他海外的比中国，我们中国大学现在世界第一嘛，啊，他怎么这么啊看低我们中国大学哈？但是这是偏见啊， 海归下来， 所以他是个海归，但是呢赚钱多就在往上，所以他是一条线。女的就妙了，女的她不是的，她下面还是你的学历往上，嗯，但是上到一定的程度哈，你不能再上了，因为最高配哈是本科，博士哈要掉下来的。 啊，是是是是， 博士反而往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女的就很苦，女的读书啊就不知道该，男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个方向往这里往这里努力，对不对？女的就麻烦了，女的就不知道该读多少才是好，读的太多，倒过来了，这个真是充满了社会偏见。 没错，就刚才那个图啊，就是前一张这个鄙视链，你看单讲女的的话。顶级的是本科硕士大专高中，最低层的是博士，海归博士，当然更低的就是属羊。 就如果博士属羊， 那就大热花， 貌美如花，北京户口都没有， 完了。 你说这个女的，这个对教育，我们从教育老师的角度来觉得，这一条是政治不正确吧，对不对啊？但是它是现实。他是就像你们刚才讲，这是很多老人总结了无数的社会智慧以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折算，就是说他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知道女博士难弄啊，所以这个当然是很错的。另外有一点我没看懂，京籍京沪是啥关系啊？为什么有北京户口还有个京籍，这是什么道理？ 户籍和户口啊，这是什么概念啊？ 那你是哪人呢？ 户口嘛，你就这个地方的证件， 籍贯嘛。 你爸爸、你爷爷都是北京人。 哦，我明白了。 那什么背景啊？嗯 啊。可是 你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里边还关系到什么呢？叫老人家考虑问题啊。你要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哎，将来那我们家姑娘整天还得接待你们家在那个穷地方的穷亲戚到北京来探亲，还得安排你们住啊，这不是给我们家找麻烦吗？这嘿，你这就是京籍京户。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非常的这个这复杂。你看，他同一方面呢，咱们感觉好像是这个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有主意了，甚至像什么女权呐，这个声音也在高涨。你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广告又招骂了，给人家骂翻天，说一种二手汽车的一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呢，就反映了这个老丈母娘啊，还是谁啊，对媳妇儿的 这种挑眼，你被结果被那些这个女性主义者，也不光女性主义者，就是说今天站起来的妇女们偷骂这个广告，你可以看看。嗯， 我愿意。 等一下，等一下，你让一下。 妈妈。啊！啊！ 啊！啊！你这是干嘛？啊！ 你看明白吗？这丈母娘就要看看牙口，嗯，看看 身是不是整容， 看看身体， 是不是真的？ 哦，你倒是想到是看整容， 当然是看整容了，他就是看看你鼻子是不是假的，是不是韩国造的，但是最后脸全是真的了，他批准了，就没想到身体。 不，就说这个问题反映出什么啊？过去我们老说呀，女性被物化。嗯，可是我现在通过这些老人家的哲学啊，我发现是不是在最高的意义上，真的就是男人也是个东西，人与人就是物化的关系，这不就是一个天地不仁吗？说白了，所有浪漫的面纱底下，你哪怕就是香港的豪门婚姻，你跟那个街头这种长公园的其实有什么不同？不就是在比价吗？ 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男女关系就是赤裸裸的，不是性关系，是经济性关系。 不是你高端，就是，不是您说这赤裸裸，我觉得所谓高端和低端差别不在本质，而在于是赤裸裸的还是有所遮掩的，是不是这意思呢？ 比如你脱了衣服，人都是一样，高端低端的，其实人的身体还是一样。 因为现在 那也不一定，那为什么你喜欢找有的，不喜欢找另一个？ 因为现在是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是一切也都讲求快。快呢不能够讲求含蓄，啊，什么都要赤裸裸，啊，价钱把它提出来，接不接受？我点头摇头，就这么简单了。从前呢，你看从中国文化，从《诗经》那个时代，这个男女相悦，啊，还得隔一条河唱唱歌， 对，啊，对对对，窈窕淑女， 对啊， 君子好逑。 那么这个呢，就大家看看，然后唱个歌，然后呢再看看这个个性怎么样。啊，然后再拉着手啊，然后在河边走走。你现在看这个玻璃舞，很多电影啊，都是这样。印度那个文化， 嗯，两个人唱歌唱半天， 啊，就等于现在看这个电影，这些叫冷场，这些冷场啊，通通剪掉。一开场，开门见山，啊，来吧， 来吧， 就是这样。啊，现在整个社会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生活的速度太快。人的意识跳跃得太快，太多的事情要忙啊！这个母亲呢，为什么要这样？她可能要忙别的，她主持完儿子这个婚礼，可能要看股票去了，啊，可能也上班了，可能她自己有个工厂要回去啊，去巡视一下。那儿子今天就那半小时婚礼，他来了，哎，我没时间，我就看看。这靠不靠得住，就用这样的手法。 对，所以他不得不变成人肉市场。 对， 就因为这样符合现代社会高效嘛，什么咱没那么长的时间。 不，这也不是现代社会，从人类历史上婚姻呢，就是你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利益交换。 但你没这么极端，农村的那个呢，啊，这个父母啊，啊，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呢，还要看看你这个八字。嗯，从前就是说 这也看看属相啊， 看看说一重一样，嗯，啊，看看你这生，所以说这里头有一条嘛，生肖属羊的不行， 属羊 这个是从前诗经社会农业社会留下来一个残余的标准，但是其他每一样都是城市的标准，不是农村的标准，所以今天是农村啊变成城镇化。 从刚才讲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讲，男女在一起是利益关系，但是人类社会呢，它自有调节机构，它还有两个领域呢，一个宗教，一个艺术呢，就是要营造一个爱啊、感情啊、独特啊、情感。所以严格说来，男女在一起呢，政治历史这个社会呢是硬件，那我们人不能只靠硬件， 经济是 还有经济是硬件，归根结底硬件是最重要，嗯，但是还是要有软件。 我觉得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公园里那些老头老太他们是做硬件的事情，他们说我给你提供一个大概不错的框架，你看跟女儿说，你看我这个隔壁那老头整天跟我打太极拳，家里靠谱，家底之道，对不对？他那个房子多少钱，他家里多少人做官我们都清楚，你看他侄子现在从美国回来，你看大致靠谱，喜欢不喜欢你自己慢慢去聊，对不对？你们合得拢合不拢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给他打一个大框架。而且现在这些老人们你也不用怪他们庸俗，你单看照片很庸俗， 他吃过苦的， 拿张纸蹲在地上跟要饭的似的，可是他们也是一番苦心啊。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最新的情况是本来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两年强国了，突然家里就有1000万了，那有1000万，哎，我是给你儿子的，可是你得别看走眼啊，你找了一个不是雄安了、雄北了什么地方的人进来，我们家1000万他家10万，那以后一结婚你看， 对啊， 我这不得保卫我们家的财产吗？这叫经济安全吗？ 还真是， 对不对？ 是现在这个有一个升级的，有一个新的条款，就是我在雄安有套房，这也能加分， 这是应该顶顶配。 哎，但是现在咱们讲这电脑好像感觉软件更有决定性， 对，照理说这些可以用电脑， 可是呢我觉得呢，哎，现在我倒越来越觉得这个马克思其实真有它的深刻性， 那当然 就是经济基础 对 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你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我过去啊只听说过这个艺术史，就说这个艺术啊不是进化论，艺术不见得是进步的， 它 会退回去， 诗经还是最好。 现在我发现文化乃至于很多领域都可能是会退步的，这个历史不是一个 循环、 哎、你比如为什么，你比如这种择偶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咱们接触他们怎么肯听父母的吗？整天听他们发牢骚、整天听他们发说父母逼婚，可是我现在就发现什么叫父母的硬件决定你软件啊，他不是像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见面， 对对， 但是呢你想想吧，这个父母说我给你去找，然后当然你要自己看一眼， 对， 你看不合适没关系哦， 对对， 咱们再在这个圈里再找一个， 对， 你这叫被绑架，你一次次的弄啊，一次次的弄啊，一次次的见，你最后说10个不成11个，你最后不得不看中 软件，叫不过硬件是吧？ 对，叫不过。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说啊，现在咱们不都讲国家安全吗？为什么父母亲这么上心啊？现在是财产安全，咱们国家现在讲金融安全，家庭有没有金融安全？我有套房，上1000万呢。 对， 你这一结婚没找对的话，这就涉及到家庭的金融危险，的确是这个事儿。 而且你做儿子的没有发言权，为什么？ 没错， 你是啃老族。 对， 对了 啊，有种你自己出去买套房子， 有种你自己去，他也做不了。 你扬威立万呢？啊，你活到这把年纪30岁出头啊，你还不是老头子给你的吗？住家里房间，自己往里一躲，上网上电脑，你这啃老族，你变成你父母的附庸。 所以啊， 我是主子，对不对？ 这就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这个我有时候想起来啊，也挺寒凉的，真的。你知道，就是我跟这些个年轻人们，就是他们不是都跟父母亲啊有很多矛盾啊？哎，就是人类吵架。我为什么说马克思有一定的深刻性啊？吵到最后，开始说的都是感情，我都是为了你好啊，我对你怎么怎么着，但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完全没法弥合，你知道，就跟人类一切的冲突一样，最后图穷匕首现的时候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养着你你就得听我的，你住我的房子你就得听我的， 这个 谁供你上的学？ 这过去几十年呢就经历了一个变化，这一个曲线的变化。在60年代革命时期啊，你这个小孩是没办法的，你的老爸的一切决定了你的一切。到80年代改革开放了，某种程度上就是离家出走，你看我就是自己闯天下去了，对不对？离家出走的年轻人现在都被高房价打回家里。 没错没错， 你出去你是想解放，你娶某，你甚至出国去， 啊，你伦敦的啊，你纽约转了一圈回来，最后发现还是老爸那几个， 所以现在 单位分来的房子最值钱。 所以现在是孩子们是无产阶级，受着他们父母代表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 房价涨得快嘛，很简单的嘛。 对，然后他在外面，他别的他可以不理他父亲，直到他交了女朋友了，要成家了，回去求老爸了，那怎么办？那老爸说：“我公园里帮你找啊。”我一直在帮你找啊，对不对？你别找杨啊。 对呀、啊， 杨博士更不行啊。所以你看， 所以你说你批评人爱钱，他不算这个账，怎么谁能不算？